怎么样？警察跟我有啥？ 不明来历之地球空心轮 Apogee Special。 剛才其實講到繼續呢個就係這個 地球下嗰個圓嘅設計， 圓嘅設計啦，係咪應該圓形會好啲？ 我甚至我就相信整個地嗱，你俾我誇張啲講啦，我就有時相信整個地球根本就已經係一架太空船，即係因為點解會咁諗？因為佢晾住喺呢個太陽系嗰個位咧太靚啦，即係因為地球晾住圍繞太陽轉嗰、那個那個位置咧，你近少少咧，地球啲嘢就燙石係啦，遠少少咧就燙石， 啱啦，好大，而家其實係偏 啱好。唔系， 系近紧定系偏离紧？唔记得。 月球就偏离紧我哋。 唔系，但我哋嘅地球亦都系同呢个太阳系唔知要再近少少咧，就啲温度咧就唔知升几多度就 热少少嘛。但总之我哋都晾得太靓、所以有时如果我哋嗱，所以谂咁谂啦，就而家我哋先至讲紧估紧地球系咪空心定实心等等啦。咁根本所有而家嘅。你科學書又好，你嗰啲教科書又好，你記住下嗰啲所謂嘅咩地球有熔岩啊，有核心啊，有 即係裏邊係啲熔咗嘅鐵啊， 係啦，咁全部都 相信啫 ，believe， 即係啲科學家 believe 呢樣嘢，就係冇人 confirm 到嘅 ，OK， 咁啲人只係用一個所謂嘅假設性嘅，例如佢點解會可以有地心吸力啊？因為地心吸力都冇得解釋噶嘛，科學家，咁我哋估可能地球裏邊有啲熔嘅鐵啊喺度轉啊，等等等等。 可能系会唔会系一个离心力咁样咧？我哋系围绕住太阳系揈住噶嘛，即系有个轨迹揈住。 照我所知就唔系嘅，但系即系佢系本身有个离心吸力嗰、那个嗰、那个解释唔到嘅，即系佢而家科学家用紧一个解释方式咧，系一个叫做 belief 嘅啫。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咁点解而家啲人就算可能讲紧话你信唔信有地球系空心嘅咧？但系绝大部分人都系唔信嘅、即系或者觉得诶点有可能我哋会睇个表皮，点解会地球系空心？ 有个阿伯吓，伯伯， 你访问佢系嘛？系， 佢话你跌落地很硬啊嘛，梗系实心啦、佢都几好笑呢、這个 point 跌落水咪软？ 你跌落地系硬嘅，咁所以地球系实心嘅。咁如果你喺22楼跌落地都系硬噶，但系下一层都系空心噶嘛？ 系、有停车场噶，系嘛？唔系，所以有个 point 就系、咧，我觉得呢个又系人类嘅思维概念问题、因为我要提醒大家记住一样嘢，地球系圆嘅，都系喺人类历史度呢几百年先至 confirm 嘅啫。 系圆系啦， 系咯。我哋500年前由中国到欧洲到呢、這个非洲，佢哋都全部嘅民族。几千年嚟都系相信呢个地球系平嘅、即系直到， 所以其实我哋知道咗地球系圆之后，应该啲太空船，我哋啲 space shuttle 应该系仿照呢啲，因为你知道睇到其他啲星球都系圆形噶啦，咁、你成个宇宙啲嘢设计到啲星球系圆形嘅，一定系有一样嘢关于圆形嘅着数啦。 但系即系当然啦，呢个唔系我哋而家技术可以做到 啦，即系推进唔知摆边啦，系咪先？ 但系咪我想问啊，如果你相信、 你睇 contact， 你睇 contact， 佢嗰嚿嘢都系圆形嘅， 啱系啊，嗰嚿所谓移动空间嘅嘢系啦，飞咗去第度， 我都系圆形吓。 唔系，但系你信唔信呢个地球有空心咧？你觉得？ 我完全系外老拜寿啦 其实呢好少嘅， 即系谂唔到呢个实心嘅空心咯，真系。 唔系呢个概念其实好得意嘅，呢个概念咧喺地球被知道系其实系圆嘅之后，人类嘅思维咧、其实都冇谂过呢个问题噶。OK， 直到几时先至有人正正式式可以谂呢个问题？地球系空心住到人有其他生物等等嘅嘢咧，就系、差唔多讲紧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嘅欧洲。一部分嘅科學家開始有啲咁嘅諗法，咁而呢啲諗法嘅科學家咧，就係當時嘅納粹德軍。 其實佢哋有諗過，即係鑽穿個地底嚟，即係整條地下隧道去對面。 但呢啲美國有諗過啦，但佢哋唔會做到啦。但係佢哋二次大戰嗰時點解會突然間有啲咁嘅諗法咧？就係、因為當時咧，甚至係美國啊，美國都有咁嘅講法㗎嚇。當時嘅納粹德軍咧，其實當時係想喺佢哋自己內部，即係你知道希特拉當年係即係中意研究一啲比較另類嘅科學嘅，咁佢就其實相信南極同北極咧 佢覺得啊，或者佢手頭上有啲咩資料，我哋唔知啦嚇。認為有呢個通道，所謂嘅深坑咧，係可以通到去一啲嘅所謂嘅地底深層，可以匿埋一啲嘅所謂潛水艇又好，一啲嘅坦克車又好，一啲嘅軍人一隊隊嘅軍人又好，咁等等嘅。咁就佢哋係相信，甚至咧有個傳說，呢個係一個。你可以当系一个政治传说啦，系德国当年咧喺南极洲嘅一个地方咧，已经系实建咗一个所谓地底嘅基地噶啦，呢个所谓嘅佢哋揾到一个通向地心嘅一个等等嘅基地啦吓。咁喺1945年呢个二次大战完结嘅时候咧，有一个咧喺历史上冇记载，但系喺美国好多年嘅军事历史上嘅人咧都讲紧一个传说嘅战争，系嗰阵时未完嘅。原来最终嗰场战争咧系发生喺1947年，当年美国咧就同德国咧最拉尾嗰场战争系喺南极打嘅，呢个传说。咁甚至咧当时咧二次大战完咗之后咧，德军咧有几架嘅航空母舰咧，即系嗰啲军舰咧系唔见咗嘅。咁当时咧啲人就即系美，尤其是美军咧就 mon 到佢哋咧，就系由地中海嗰边咧就去咗南极洲，咁就揾到所谓德军嗰个南极的基地啦。传说中咧，美国政府系 佢哋，你知佢揾到系嗰个地方根本系一个天然嘅坑口啊，因为系佢哋钻入去嗰只先。 冇人讲，即系话佢可能一个通往一个地底一个地方嘅一个位置啦吓，但佢唔知系天然嘅定系一个人工嘅。即系当然人工嘅话，可能佢做嘅情况应该比较难嘅。我怀疑可能应该如果系嘅话，就一个本身有一个地洞嘅位置，可能佢再加工等等，成为咗个秘密嘅地底基地。咁后来咧，啲人就话其实美军咧，或者当时美国咧，到而家咧都接管咗呢个南极嘅德国。南极地底基地，咁所以咧，如果你讲紧呢个地球空心论嘅故事咧，或者一啲咁谂法咧，就系二次大战期间开始出现嘅啫，即系好短噶呢个思维。咁而后来咧，有啲嘅所谓研究外星人嘅 UFO 专家咧就话啦，咁喂，有好多嘅所谓嘅接触个案咧，都话咧一啲嘅所谓嘅一啲大眼啊，一啲 grey 嘅外星人咧，有人就。讲法就系唔系佢哋系嚟自外星，系嚟自地底， 因为佢哋要黑啊嘛，所以佢哋只瞳孔要放大啲，所以 只眼好大， 系啦， 要睇嘢清楚啲。咁佢哋话其实根本咧，佢哋系一早已经喺地底度有个自己嘅。 其实地底有冇生物，其实呢样嘢真系唔敢讲有冇咯，即系又去翻嗰个问题，就系我哋嘅人类嘅思想狭窄咯，系我哋自己一厢情愿觉得，啲蟹系唔可以喺摄氏100度生存嘅， 或者 啲虾咧唔可以喺-200度嗰个生存。即是又是要我们自己一厢情愿， 是没错， 但其实他们已经找到熔岩边那些 有啲蝦咯，係 boiling water， 直情係滾水嚟嘅，一白蝦 嘛，係冇錯冇錯。而家影到， 直情仲有係海市蜃樓嘅熱到，直情，所以佢哋咪影到啲有啲蝦。咁所以呢個熔岩裏邊。都可能會有啲微生物咁樣， 或者熔岩裏面會唔會有個空間根本係適合一啲生物住添嘅咧？即係呢個係我 嘅熔岩只係一層保護佢哋嘅嘢咧，即係好似我哋有大氣層保護我哋，佢哋係熔岩保護在底嘅一嚿嘢啦。 唔係即係 等於我哋火山係粒暗瘡，咁佢都爆噶嘛，係咪先？係咪先？咁你大個。我哋暗疮个底系啲真皮，真皮底仲有嘢， 有 内脏， 有内脏先。 咁嗰啲位可唔可以即系地球嘅，即系用嚟比喻地球里边嗰啲系咪空间俾生物生存？ 即其实所以就系我哋而家谂法就唔可以一下子，即系但系人类好得意嘅，即系一下子就觉得否定一切先。即系 因为我冇去过。冇 系或者系咁咯，但系即系我人类嘅历史嘅见证就系，总之一啲科学嘅事情，你信咗几千年嘅地球系平嘅，之后发现系圆嘅。而家其实有啲理论就系讲紧地球空心嘅，但系你要慢慢俾时间啲民众去接受咯。但系咧有啲故事咧，一阵间咧，你系咪要去过啊？想问， 想啊，帮你话咩话？ 唔系去过之前咧，想讲翻就一阵间会讲一个故事咧，就系讲咧美国咧有一个咧所谓一个地洞嘅故事，就讲无底深潭嘅。但呢个故事咧喺美国嘅一啲中意研究啲古灵精怪嘢嘅人咧，即系冇人唔识嘅， 系一定要知嘅， 一定要知。 所以咧，你听得呢个节目咧，即系中意呢啲嘢咧， 一定要知嘅，知 好嘛？We are pawns, but we've been making money since the day. Christmas. I'm giving up for Lent. My friends are all so cynical. We refuse to keep the faith. We all enjoy the madness, 'cause we know we're gonna fade away. We got stars directing our fate, and we're praying it's not too late, 'cause we know we're falling from grace. Millennium, come and help us go. 刚刚叫 Millennium。 Right now there's physical proof, actual crafts and technology from another world。 一名曾经在美国第51区 Area 51工作过的工程师亲眼见证，肯定这个地球上绝对有外太空的飞行物体。 What is this thing? Obviously, the ET craft do exist. Something had to build them, so there must be aliens. Apache Special. This is something you do not talk about. 不明来历之地球空心轮 Apache Special。 好啦，咁啊，继续地球空心论啦，今日不明来历嘅呢个主题啦， 系一定要快啲讲添，我惊讲唔晒。咁咧，讲呢个咧，冻嘅问题咧，喺美国咧，我有一个翻译名嘅，喺美国有一个好出名嘅传闻中嘅无底深洞，佢就叫 Mouse Hole， 咁我叫猫洞嘅，猫洞咁样一个译名啦。咁呢、這个你当系一个，你暂且可以当一个故事听先啦，咁、啊、但系个问题系呢一个故事咧，即系可以话影响好多研究地底学嘅人嘅谂法嘅。个故事背景就系一个点解叫 Mouse Hole 一个猫洞咧？因为嗰人就系姓猫嘅，即系 Mel 系佢嘅姓嚟嘅吓。咁佢点解会出现咗一个洞口咧？就系、是、咁呢个咧就。世世代代咧，出世到长大咧，都系住喺华盛顿州，即系讲紧系西岸嗰边，即系唔系华盛顿， 唔系布殊嗰边， 唔系布殊嗰边，系华盛顿州嗰边吓。咁佢咧个小农庄嘅附近咧，有块地系佢哋即系屋企人有噶啦咁样。咁佢哋一个可以话一个古代文明嘅嘢留低咗喺度嘅，就系、是、咧一个好似巨型井咁嘅位置，即系一个巨型井，我形容就系差唔多一个半个呢个直播室。直播室咁大嘅， 即系都50平方尺啦， 有啦一个咁嘅大嘅洞，咁啊 望成百几尺喎呢度， 系有啊差唔多，咁之后就围住圆圈一个铺咗啲石咁样喺度，咁下面有个窿啦咁样，咁佢世世代代都知道有个咁嘅窿嘅，咁但系个窿咧得意嘅地方就系咧佢哋 唔系井嚟嘅， 唔系井嚟嘅，系窿嚟嘅，咁佢哋都知道个窿存在，但系咧就唔知道个窿嘅目的系做咩咧，边个喺又唔知啦，就系知道好古老好古老嘅一个窿啦咁讲。咁佢嘗試咧，當年佢細個嘅時候就嘗試用個電筒照落去咧，佢話你照極落去嘅，用幾強嘅光、幾強嘅電筒照落去咧，都係照唔到，即係 佢推下去唔到盡頭 嘅，去唔到盡頭嘅。咁咧甚至咧佢哋，因為佢哋呢個山區咧有好多即係世世代代住咗好多人。 哇！如果跌咗落去真係～ 系啊，呢、這个 point 就系咁啦， 即系帮你唔 咁世世代代咧，就好多人都知道呢个洞系无底深潭。咁咧佢就试过咧，因为佢哋附近你知华盛顿州嗰边都近海边啦，就好多渔夫咁样啦。咁阿猫先生咧，咁就佢嗰阵时就试过借咗一个嗰啲渔夫咧，一条嗰啲所谓嗰啲长好长好长嗰啲鱼丝啊。咁佢就尝试，不如我试下钓一嚿嘢食食物啦吓。用个鱼丝放落去，睇我放到几长，咁我咪知道有几深咯个洞咁样。嗱呢个讲法咧系佢讲嘅，咁但系咧即系你讲你听出嚟，你都觉得好夸张嘅。佢一当年佢试放嘅时候，第一次放咧，佢放咗五千几尺都未到底，咁佢就拉翻上嚟啦。佢就觉得哇，五千几尺，讲紧由个地面去到五千几尺嘅地底都未掂到底，咁觉得哇。都几夸张，咁佢过咗几年之后，咁当然佢又做嘢长大咁样，咁有一次觉得唔系啦，不如今次我真系用心地，我再 认真啲试， 认真试， 买多啲鱼丝， 系啦，咁放到八千几尺都未到底， 哇，咁八千几尺之后几层楼啊？ 呢个我唔知道几多层楼，都八千几尺。咁佢哋有一次咧，佢直情系系讲紧系九十年代，咁佢哋就猛啊，即系觉得喂冇理由噶咁样。你系数紧， 即系当咩咯？当楼底即系用廿尺一层啦，即系冇廿尺噶嘛。 系 廿尺一层，八千尺， 系 讲紧系咪？ 系啊，即系几多层楼咧？我都唔知 道。阿成即刻 要计系嘛？ 系咯。 唔系，但系个 point 系咧，后来咧佢揾到一啲即系。一卷又一卷， 四百 又一卷， 我觉得四百层楼 嘅鱼丝咧， 八千几只都有。 佢九十年代最终咧，佢试咗一次咧，放到最尽最尽最尽。佢话咧，因为佢已经要搬嗰啲鱼丝啊嘛 ，OK。呢个系佢讲出嚟嘅答案，亦都系供应咗佢嘅讲 official 讲法啦吓、啊，即系我冇人知道啦吓。咁、啊、就佢话咧，佢已经试到去最尽咧，即系讲出嚟，我都有少少惊。佢话咧，放咗八万尺嘅鱼丝， 咁即系有四千层楼高， 都冇 保守估计啊， 都冇底。 四千层楼啊，即系而家当紧二十尺系一层嘅楼， 一层楼系。咁仲要咧，佢已经觉得唔系啩？之后咧，佢就用咗好多方法去试，包括咩咧？包括佢试掟啲石头落去啦， 不如射粒子弹落去睇下。 唔系，砰！唔系佢掟个石头落去，咁个石头咧，佢话咧，佢系从来听唔到有个声系咚。跌嗰个声同埋回声， 哇，好劲啊！你谂下跌粒石落去冇声翻 嚟啦。咁但系咧，咁嗰度咧附近有几个村民啦，即系其实嗰度都系世世代代住咗好多村民啦吓。咁有几个村民同埋连埋佢咧，就谂咗一个好变态嘅方式啦，就系点咧？ 打俾 National Geographic 唔系，佢冇咁好人，佢系点咧？佢就直情咧喺嗰度咧开咗间垃圾收集站。 哇，咁衰， 真系好变态啊！佢系将点咧？所有 填咗佢嘅谂住， 唔系佢就觉得环定呢个窿抌乜落去都环定都唔会满嘅。佢于是乎咧，佢就做咗间公司，就收集垃圾。有垃圾你俾个嚟，俾钱我帮你处理。就佢即佢当然唔话俾人听咁样系咩啦，即系抌落个窿度啦。咁佢就会攞住啲嘢抌落个窿度。 哎呀，咁你话呢个窿喺香港咪好咯？咁唔使变维多利亚河咪 系。 就嚟变维多利亚河啊！ 人哋系要填啊嘛，你明唔明？唔系咁，但系咧，佢都话咧，其实嗰阵时有间车胎公司咧，甚至知道咗呢件事之后咧，佢系每一日咧将啲废车胎咧费事去堆填区俾钱，就俾佢即系一车车咁倒啲车胎落个窿度， 都听唔到声， 都听唔到声，都冇动一声，冇回音，甚至咧佢话咧附近邻居咧用旧咗啲电视啊、雪柜啊， 就咁抌落去嘅。 咁当然你都觉得唔搞错，即系冇可能咁样噶系嘛咁样。咁咧过咗几年之后咧，呢个消息就传咗出去啦。即系讲紧传咗出去，唔系传俾啲传媒啊，唔系传咗俾啲外界，系传咗俾啲即系当地嘅官员知道咗咁样。咁当地官员咧就嚟 check 过，咁就话咦，真系有个咁嘅窿，真系有啲咁嘅奇怪嘅事。 即系其实如果我哋而家去华盛顿州嘅话，即系有机会见 嘅。一间讲一讲，一间讲个情况系点。咁咧，咁佢就啲官员就话：喂，咁样咁咧，但系当然啦，你知官员即刻就会汇报啦。咁咧就嗰班官员就好醒目，讲紧系好多年前嘅时候咧，就 check 嗰个地契，咁就揾咗阿猫先生过嚟就话：喂，阿 Mr. Mel， 唔系你噶， 系啦，佢话咧，原来咧呢块地咧。当年你同你老唔系当年同你老婆结婚嗰阵时咧，原来系属于你老婆嗰边嘅家族嘅。 佢又买咗俾我。 唔系，因为咧个问题就系你同你老婆离咗婚噶啦。 咁我哋已經同係啦，差唔多同你咁講啦，就係、是、我同你老婆咧就已經有個聯繫，但係咧 我老婆啦，而家 唔係咁就咧，同佢老婆咧就租咗嗰個地方咧，租咗100年。 嗯， 政府啊，講緊 即係玩嗰時，即係英國同中國玩嗰啲，租咗100年。 係啦，租100年之後會點咧？ 租咗100年之後會點咧？呢個事啊嘛，你好啦，要報一報時先。 匿名來歷之地球空心輪。 是啦，究竟这个即是个窿或者是个井究竟点呢结果 不是那就那个军方就跟个猫先生讲啦、喂这个业权其实属于你老婆你离了婚但是呢我们已经跟你老婆租了100年、咁咧，但系所以咧，你而家擁有所謂呢個地方咧，係唔合法嘅，抌啲垃圾落去都唔合法嘅。咁於是乎咧，就直情接管咗嗰一大，除咗嗰個所謂嗰個窿啊，方圓幾十里嘅地方咧，係劃咗係俾軍區咧，係起曬圍欄，封曬鐵絲網，咁就俾咗軍方統治咗。咁之後咧就可以話軍方係美國軍方可以話安撫啊 Mr. Mao 啦，咁就話嗱，我俾一嚿錢你啦，都可觀嘅，都幾萬蚊美金嘅，即係對於美國嚟讲好多噶啦嘛，咁就嗱你攞走呢啲钱，咁你 唔好再讲啦， 系啦，唔好做呢啲啊。咁佢都承认攞过美国呢啲钱，咁佢攞住呢嚿钱咧就去咗澳洲生活咗一排先嘅。咁咧得意咧就系佢走咗之后咧，即系美军嗰度直情就攞咗成个地方封咗啦，做咗一个所谓 block 啦，完全啲人如果行到个山区附近一个位咧，即系变咗另一个 every 51咁样，即系你入到去之前嘅位置已经俾人 block 咗，唔入得噶咯。但最有趣嘅地方係點咧？佢連而家嗰個人造衛星嘅相片咧，包括美軍軍事用嘅同埋商業用嘅相片咧，只要係嗰忽山區有嗰、那個個窿嘅位置嗰啲嗰幅相咧，係俾人 delete 咗嘅。咁就我又咁諗啦，即係雖然之前有啲人就話哇呢個動個故事係咪咁誇張啊咁樣，但我又咁諗，如果呢件事係一個冇嘢嘅。 又唔使咁緊張去抽走啲 係啦，咁你軍方使唔使咁驚？要封曬成個山，相片又 delete 咗佢。咁而其實美國好多人係想爬到入呢啲軍區裏面想睇個井嘅，因為都覺得呢個洞係冇乜可能存在咁樣。咁但係到今時今日，嗰、那個井咧，嗰、那個洞啦咁講啦，都係俾軍方接管咗嘅，即係到而家都係㗎嚇。咁但係到後來阿貓先生返咗去華盛頓州嘅時候呢，佢有一樣嘢幾得意嘅。咁佢話呢喺嗰個井嘅帶，因為佢都係附近有間屋佢住㗎嘛。咁就曾經喺嗰、那個附近嘅地方呢，喺個叢林度呢執咗一個銀仔。咁、那個銀仔呢，即係當然佢就聯想到會唔會同嗰個洞有關啦咁樣。那個銀仔呢就係1940年嘅一個銀仔嚟嘅。但係呢佢話呢，原來嗰個人頭嘅像啊同埋個標誌呢，即係等於當時美國嗰個情況呢，是冇出到嗰個銀仔嘅，即係嗰個歷史事件咧，同嗰個年份係唔 match 嘅， 唔關事， 唔關事嘅。咁啊，三個呢啲銀仔，佢擺咗喺佢屋企，咁其中一個俾咗佢個親戚咁樣。咁奇怪地就係咧，後來佢即係啲村民知道佢有咁銀仔咧，竟然趁佢即係唔喺屋企嘅時候咧，竟然軍部派人嚟喺佢屋企攞走咗呢個銀仔。咁佢就覺得好奇怪，喂，大佬， 即係私人物品嚟喎嚇。 就算私人物品又好咩都好，但係佢覺得點解軍部遇到一個咁嘅銀仔咁緊張呢咁樣，同埋佢都講到就話點解個銀仔呢個情況係個人物啊、時間啊、地點啊係唔係歷史，即係唔係美國歷史事件裏面嘅嘢嚟㗎喎，冇出過呢樣嘢㗎喎。咁佢就開始懷疑會唔會其實根本嗰個洞係通向另一個空間嘅呢， 或者另一個外太空嗰啲即係相傳係冇貨幣㗎嘛，唔係點解會有銀仔？ 即係佢意思係嗰個空間可能就係、是、即係你可以有另類嘅諗法，就係、是、可能平衡宇宙嘅空間，或者可能一個我哋同樣生存緊嘅空間，不過歷史事件唔同嘅，即係話大家都有同樣嘅。 一樣有個雲海， 係啦，一樣有雲海。 佢而家一樣喺903度講， 或者唔係， 但就講緊第二啲嘢，講緊啲鹹嘢咁樣。 唔得，一樣有 Jason 咁樣，即係一個平衡宇宙嘅空間，或者可能一個另個類嘅時間嘅地方咁樣。咁佢就覺得好奇囉咁樣，但呢件事都係一個後話。咁到後來佢真係覺得啊都冇辦法啦，當年即係俾美軍咁樣屈咗所謂、即係屈咗去攞咗個所謂嘅洞啦咁樣。咁佢就都好可惜。但佢呢個人呢就因為身邊都識好多嘅古靈精怪人啦，亦都有啲當地嘅印第安人，佢係好多佢個好朋友啦。咁就有批印第安人呢就同佢講，佢就話喂，其實呢即係嗰啲所謂嘅印第安人，即係講緊係即係祖先又係印第安人，而家又印第安人過緊係一啲印第安人地區嘅人啦。咁就同佢講，其實我哋印第安人呢不嬲都有呢啲咁嘅類似嘅 洞噶，仲要呢啲洞咧系真系无底深潭嚟嘅，冇人知道发生乜事嘅咁样。咁于是乎咧，佢就话唔系啩，咁离奇，因为 佢都有得无底深潭呢四个字都即系以前都若有得呢个形容词系咪先？ 系 都有好多无底深潭啦， 系冇错， 有呢一个四字嘅无底深潭， 系冇错啱。咁即系佢哋就话不如咁啦，即系就同嗰班我私人地方人嘅少数民族就讲，不如你有一日带我去睇睇嗰个洞啦。咁咧嗰个你话得，我要静静地带你去，因为呢个问题嗰、那个洞嗰、那个所谓嘅洞咧，仲要系喺内华达州嘅，即系加州隔篱嗰个内华达州，嗰、那个位置咧就系属于公家嘅，所以咧佢由始至终都唔想讲嘅 exact 嘅地点，就系因为如果万一讲出嚟嘅地点喺边一个洞咧，可能就俾政府接管噶啦，咁就系一个公家地方。咁佢形容翻咧嗰阵时咧，嗰、那个印第安人个班，其实应该系嗰班印第安人啦，有几个人带住佢去啦，咁去到嗰个洞去睇。咁睇嘅时候咧，佢直情觉得，唉、呢、這个直情一个唔似系即系。古代嘅一个遗迹嚟嘅，因为佢点解咁讲咧？因为个洞口咧就比之前嗰个细啲嘅，但系咧嗰个边咧，即系当佢你感觉上你觉得似一个井嘅一个圆形嘅嘢先啦。咁啊井咪有埲石墙咁样嘅，咁佢个墙咧竟然唔系砖唔系石砌出嚟嘅，系一个咧佢觉得系形即佢形容出嚟咧就似铜嘅金属嘅一个圆圈围住嗰个洞口。咁佢就问：咦呢、這个铜？你讲紧就系呢个洞口啊！咁嗰班人哋嗰人话系啊，佢呢啲唔系而家人工做嘅，唔系啊，因为佢哋话我哋差唔多，我哋问翻我哋阿爷咧，都知道有呢个洞口，而呢个洞口 佢哋可以问翻佢哋， 唔系啊，即系问翻佢阿爷， 都几惊，咁一定有平行宇宙啦。 唔系，咁问翻佢阿爷，佢阿爷嘅阿爷讲俾佢听都有嘛，你明唔明？ 咁但系佢哋有冇试过钓啲鱼丝落去，即系睇下嗰度有冇八？萬尺咁， 佢呢个咧就冇掉到任何嘅鱼丝，不过个 point 系咁。咁佢哋讲啦，嗰个印第安人话：我哋点解会知道同埋会留意到呢个洞嘅存在咧？即系佢哋唔系抌嘢落去嘅，佢哋冇咁嘅谂法嘅。因为佢哋话咧，我哋世世代代知道，因为我哋知道呢个洞系有医病嘅能力。佢话咧，我哋试过有一次咧，即系佢哋讲紧啲传统啦吓，佢有啲印第安人有啲患咗啲重病咁样，咁就叫啲人咧就会即系。担个病人嚟到呢个洞口咧，就叫佢瞓喺个金属边度瞓一晚。佢第二日咧系冇事嘅，系好翻晒。佢讲就系包括任何，就算系癌症啊，或者系其他 病、啊。即系如果你即系洗嘅，即系掂啲圣母水嗰、那个咁嘅。 即谷吓吓吓， 系嘛？ 即系类似啲神迹嘅嘢， 系啦， 掂住佢，咁佢瞓喺个边度瞓一晚，咁你就会冇事，医翻好。咁所以点解印第安人就会留意呢个洞口咁样？咁佢话唔系咁准啊嘛？佢话佢印第安人话佢话唔单止啊系咁样，佢话因为咧当时咧以前有一个喺附近呢个洞口附近住嘅一个村民啦吓，咁就死咗只狗 吓。 咁死咗啦只狗，咁佢就觉得，唉，算啦，费事撞啊，点样咁入去啦，就掉咗个窿， 即系只狗好翻， 唔系掉咗落去，即系死咗啦，只狗系死咗啦，咁就掉咗个窿度啦吓，咁就成个村人都冇留意呢件事发生乜事噶啦，过咗三日，竟然嗰个 废， 唔系嗰只狗嘅主人咧，见到嗰只狗系跑翻嚟佢屋企，咁佢认得嗰只系佢自己只狗，之后仲觉得。喂，你系 佢明明系掉咗个窿度， 唔系，仲要系死咗先嘅，之后掉咗个窿度。咁就个 point 即系话，如果你咁样嘅演绎嘅话，即系话呢个窿系令到只狗起死回生，之后仲要爬咗翻上嚟去翻个主人度。咁之后而家仲住喺嗰个主人个屋企，冇走到。咁但系我都心谂，如果系我都几惊呢只狗，都唔知咩嚟嘅。大佬你死咗噶啦， 一只狗鬼嚟， 但系唔系实物嚟嘅，实物鬼嚟，唔系实物鬼，实物狗嚟。咁就佢哋觉得，哇！咁呢个洞其实应该系有啲所谓嘅无底之余咧，仲有啲嘅 healing power，healing power 系啦，同埋系。唔知去到边个空间，咁于是乎咧，你讲得啱咯，即系佢哋开始就谂啲，咦，会唔会其实真系试下呢个洞系咪真系有法力嘅咧？咁不如一间话俾你听，佢哋试点嘅嘢， 即系掉啲死鱼落去啊， 唔会唔会掉条咸鱼落去翻身咩？咁啊唔得，第一个讲俾你听发生乜事啦，系啦， 点解你一突然停？ 唔系一间，我惊我一间讲嗰下又 over 啊！ He's a real nowhere man, sitting in his nowhere land, making all his nowhere plans for nobody. Does to somebody else lends you a hand. Doesn't have a point of view, knows not where he's going to. Isn't he a bit like you and me? Nowhere man, please listen. You don't know what you're missing. Nowhere man, the world is at your command. He's a real nowhere man, sitting in his nowhere land, making all his nowhere plans. Making all his nowhere plans for nobody. Making all his nowhere plans for nobody. Come here, you nowhere man. He's Paul Westerberg. At the Hebrew University in Jerusalem, undertakes a painstaking work of piecing together bits of ancient biblical scrolls found in a mountain cave near the Dead Sea. Over a period of 200 years, Papa J's special. The last great battle between the forces of light and the forces of darkness. 不明来历之地球空心轮 Papa J Special。 好，而家讲紧内华达州嗰、那个 吓，嗰、那个印第安嘅遗留嘅一个遗迹啦， 即系唔系佢哋嘅，即系佢话唔系佢哋祖先做出嚟嘅、嗯，即系其实印第安人都唔知道究竟系边个整个咁嘅嘢喺度，即系你可以无限联想嘅，即系可能你觉得系另一个空间嘅人、嗯，或者可能一个外星人，或者可能另一个上一个文明留低嘅，即系冇人知道，咁净系知咧，嗰阵时就发现有啲医病嘅能力啦，同埋令到嗰只狗突然间。即系死咗抌咗落去，复活咗。当时嗰几个人同埋嗰个Mr. Mel 咧，就直情觉得，咦喂，不如我哋试下，佢哋当时咁 即系吊自己落去。 佢哋真系当时谂，不如我哋试下搵个人落去啊，会唔会有事咧？咁样，咁我哋就即系讨论咗好耐，就话喂。即系你而家虽然话你个生勾勾嘅人落去啫 ，OK，、啊、但系你冇理由突然间吊一个人落去，真系无端端。如果你冇病。变有病或者冇病，突然间做啲咩事唔知嘅咁样， 过分健康嘅啫，你冇病落去， 系咪啊？即系总之，佢哋觉得谂下，喂，都系唔好搵条人命搏咁样。咁啊，唉，即系人有衰。之后咧，佢就走去隔篱个农场咧， 就整病自己先， 捉咗只羊 吓、 啊，即系真系，唉，人哋真系好鬼衰。咁啊，就绑住羊，咁就攞条粗嘅绳啦，就吊住佢，扎住只脚咁样啦。 啊 因为佢几个人一路拖放，一路放。咁当然其实一路放都系一路都 重住吊住啦， 重住吊住一路都系冇底噶啦吓。咁啊，总之咧，由佢放，由其实一路摆只羊，由到放开始，其实只羊已经一路系惊到咧，一路挣扎，即系直情系挣扎到，总之系觉得系疯狂嗰种惊嘅。咁但系佢嗰几个人话唔得，我哋一定要试，我哋摆一只生物落去会点样？咁吊到咧。系佢哋冇掂到个底嘅，即系吊到咧，系佢哋感觉到条绳咧系冇任何嘢再挣扎。 嗯， 咁佢哋就觉得，咦，冇喐喎，条绳完全系好似一路吊落去，好似吊紧个死物咁样， 静咗，定晕咗啦，一系就死咗啦。 系啦系啦，即系佢哋谂紧，咦，点会咁嘅咧？咁样，咁佢哋谂下，喂，不如咁啦，唔好理咁多啦，不如拖翻上嚟啦，咁样。咁佢哋几个人夹埋夹，就一路拖咗好耐啦，因为佢哋一路放噶嘛，拖上嚟之后咧，就成个羊咧就摆翻上。摆落嗰个所谓个嗰个洞边嗰度啦，一嚿咁嘢摆喺度。咁一望，哦，原来只羊系应该系死咗噶啦，即系唔知佢系心脏病发吓死咗啊，定系点样？即系唔知嘅情况下，总之系死咗咁样。咁啊觉得，哎呀，原来一个生嘅生物落去，竟然系突然间会咁样暴毙咗噶咁样。咁佢话，咦，咁样真系唔摆人落去噶？咁其中一个人就不如咁啦，你都唔知嗰只羊而家死咗，摆即系嗰条尸体。有冇变化？即系因为传说中呢、這个即系洞口跌落去人或者跌落去嘢系应该有啲唔同噶嘛咁样。咁佢就其中一个人就攞把刀， 就行埋去嗰个死咗个羊嘅，就将个死羊摆喺个洞边啦吓，就开始切开佢个肚。即系我都觉得佢哋几大， 即系自己解剖佢啦， 解剖佢系啦，切开咗，切开咗成个肚嘅时候咧，佢哋就开始有少少惊。点解咧？因为突然间咧喺嗰个肚嘅中心位置咧，突然间啲喺度喐下。 嗯， 咁我心咦咩嚟嘅咧？咁样 系有咗 啊，即系有咗都还好啊，即系可能有咗系就俾只羊啊走出嚟啫。佢突然间咧就有一只诶，佢、哋形容即系佢表达出嚟咧就系、是、似一只海狮。 嗯， 但系缩细咗嘅，只眼好大嘅， 嗯， 喐得好快，同埋佢哋直情觉得咧有心灵感应嘅，即系直情觉得嗰只海狮系望到佢哋嘅， 有思想， 有思想嘅，系望到佢哋 scan 紧佢哋谂紧乜嘢嘅。咁突然间跳咗只咁嘅海狮喺个羊嘅尸体个肚突出嚟喺个边度咁样。咁佢哋当时见到只嘢嘅时候咧，嗰班人全部系一路吞到离开嗰个洞口咧，系好远嘅位置，但咧就望住嗰只嘢，因为佢哋觉得，即系佢当时咁，我就觉得好恐怖，点解会有只嘢喺个羊嘅肚里边走出嚟咧咁样？咁嗰只嘢咧就开始喐喺度躝，即系海狮型嘅嘢啦，擘大眼咧，佢哋觉得有智慧嘅嘢啦，躝咗落个洞下边嗰个地底，即系地面。然啦吓，再躝咗去佢哋自己，即系嗰几个人攞嚟嗰张台上面，爬咗张台，望住嗰几个人。 嗯， 咁佢哋几个人咧又唔敢走，又唔敢行埋去，亦都望住嗰只所谓嘅海狮嘅只物体啦。咁就当时佢哋形容就系、是、大家咧系极度惊慌，即系唔知嗰只嘢做乜，同埋唔知嗰只嘢系咪又跌咗落去之后变咗种，生咗只咁嘅嘢出嚟。 但系点会咧？呢、這个即系太夸 张。系啊系啊，嗱、你总之你听你当，所以我话你当一个故事去听。咁、因为呢个故事都系佢哋讲翻出嚟嘅事嚟嘅。咁即系佢哋觉得，喂，呢只嘢又咁有个。即系相信系有智慧嘅物体，咁佢哋就系对视嘅，大家对视对咗好耐，大家都唔敢喐，大家都唔敢讲嘢，大家都唔敢去捉佢或者去做啲乜嘢。咁之后咧，喐嗰个咧就系嗰只嘢，望完佢哋一扎，即系望完佢哋一扎时间之后咧，咁就爬翻落去嗰个地面，再爬翻落嗰个洞口，就跳咗落去。 第一次听人用一扎嚟形容时间， 系咁啊，梗系一扎时间。 望完佢一扎时间之后，就撇啦咁 样。系啦，撇啦咁样，又跳翻落个洞底，咁啊走咗，咁就留翻嗰只死咗嘅羊，同埋死咗嘅解开咗嗰层皮嘅尸体啦，就摆咗喺个。 咁嗰只死羊，佢哋有冇摆翻喺嗰个洞边？跟住突然间又跑翻翻。 冇，即羊冇复活到嘅，即羊系真系俾佢 真系死咗 噶啦，系啦。咁当然咧，佢夹硬抌咗落去咁样。咁但系佢哋觉得唔知嗰只嘢系咩嘢咯，即始终佢哋觉得点解会有 咁啊？即系讲紧即系如果即系地球地底系空心，亦都系。有新闻咧，即系佢哋想讲， 但系佢哋形容就系话，如果嗰个纯粹系一个通过另一个空间或者另一个地底城嘅话咧，咁点解会掉？ 但系 点 会通去另一个空间呢？因为地球系圆形嘅，全部都系密封嘅， 系 一系就俾海封住，一系就俾陆地。 喂，唔系，咁我哋只系喺表皮嘅啫。 吓，咁但系点会另外一个空间？ 即系如果你去到另一个空间，点解唔系一个实质？ 除非你唯一一个谂法就系你跌落去嗰个窿嘅时候，因为佢无底深潭，跟住你跌到个速度系快过光，跟住就入咗嗰啲 wormhole。 唔系，但系唔需要。 但系边有可能系跌得快过？ 如果嗰、那个，因为其实如果讲紧个光速嘅问题，如果用 wormhole 即系虫洞理论就唔使理噶啦。总之你将个宇宙嗰个空间接咗一接。黐埋咁就可以到啦嘛。咁、如果你用呢个理念嘅话咧，就可以用解释就话，如果所谓而家发现嗰个第一个洞，华盛顿嗰个州嗰个啦，内华达州嗰个第二个发现嗰个啦，如果佢根本嗰个洞口位咧，根本就系已经系一个虫洞技术嘅话咧，咁咪其实可以去到另一个空间咯。不过讲紧系边一个整咗呢一样嘢出嚟啫， 即系根本嗰个系一个。直情系现场就有一个黑洞喺度， 即系 wormhole。 你见到系有一个 wormhole 口， 系啦，系 wormhole 口，系即系虫洞口， 虫洞口， 即系可能去到另一个空间。不过你可能去到另一个空间，翻转头嘅时候又唔同咗嘅。 咁你觉得咧？你觉得地球系实心嘅空心嘅？ 我就觉得咧个地底应该系有嘢嘅，我自己相信啦。因为你谂下，如果我哋而家人类所谓嘅文明啦吓，咁多千年嚟嘅。所谓建筑啊，所谓嘅庙啊，所谓嘅智慧啊，都系嗰层 地球的表皮， 是咯，是表 表皮，是表皮到表皮喎，真系计埋你啲水啦，你都系占嗰个表层都系好少好少嘅位置，都唔够1%。咁你点可能会相信地底系完全系一啲嘢都唔存在，净系一个所谓嘅物质世界咧？即系一啲嘅所谓石头啊、熔岩啊，或者液体嘅金属啊、液体嘅铁啊，咁佢可以有另一个空间存在噶嘛？不过只不过系我哋自己谂，我哋住喺表面，人一定要住喺表面咯。咁所以呢、這个喺内华达州同埋喺华盛顿州嘅发现嘅洞口咧，咁啲人就会估会唔会同地底世界有关，或者同上一个文明嘅地底世界有关？咁所以呢个系唔知嘅，即系当然啦，即系头先都讲啦，要当一个故事听，因为呢个都系一个佢嗰个猫先生讲出嚟嘅版本。咁你可以信佢，你可以唔信，但系讲紧佢第一， 即系呢个就系所谓嘅地球空心论。 系啊系啊，即系你信唔信佢地，即系你信唔信一个，总之如果你有咁嘅技术，你可以搵一个空间去通往到一个地壳里边嘅一啲世界咧。咁当然呢啲人有人话冇可能证实到啦，到而家咁样 冇光冇氧气， 但系我又咁谂，你点知个地球嘅中心系冇光冇氧气咧？即系可能佢里边有一个。即系里面有一个空间是有自己的太阳，或者里面有空间有自己的发光的、发光的系 统。地球唔系好大啫嘛， 就系睇个技术点讲。即系如果我又俾个比喻，即系如果例如我哋而家用紧一个新嘅技术，即系人类而家发展到去纳米技术嘅成熟到咁样嘅时候，咁我哋如果上边嘅文明其实已经有纳米技术噶啦，咁可能嗰阵时嘅一啲嘅技术已经系保留咗喺地底嘅，咁佢哋需要空间好少啫嘛。但系况且我哋嘅地球嘅空，即系地球嘅核心里面嘅空间，其实系应该好大噶嘛。咁我觉得可能性仲系有咯，呢个都系我觉得唔可以用而家嘅科技去衡量佢。系，即系呢个系我自己嘅谂法嚟。 可能系一个资料库咧，即系以前嘅文明。 抌咗落去都有可能，系咪？同埋甚至嗰阵时讲开有啲嘅所谓百慕达三角洲啊，或者讲紧阿拉斯加嗰啲百慕达三角洲，阿拉斯加都有个百慕达三角洲噶嘛。咁一啲飞机失踪或者一啲船仔失踪，会唔会其实根本就系通向地底一啲嘅世界？或者 但系嗰啲人百慕达三角洲嗰啲飞机师，即系譬如佢哋翻翻嚟地球之后，佢哋会讲佢哋见到啲朋友系老晒啊嘛。 咪呢个传说啫， 即系传说中嘅 嘢。翻嚟咁即系冇翻到嚟噶嘛， 即系走晒。翻嚟系老晒嘅，即系你计嗰、那个，即系譬如睇 contact， 佢哋都系咁样讲啦。即系嗰个Jay Foster 去咗第二度之后翻嚟，其实佢就以为佢好耐，其实佢只不过系即系几秒钟咁，可能 即系可能十几秒嘅时间，但系佢就去咗十几个钟咁样。唔系，但系即系始终我哋而家所有相信嘅地球技术都系一个片面到不得了嘅情况，即系冇可能唔相信，即系冇任何。科技嘅 back up 嘅情况下，就话哦呢个地球系冇空心嘅，或者地球里边唔会通到另一个世界嘅，即系呢个系一个几我觉得几要值得谂下嘅嘢。同埋我相信嘅嘢就系话，如果呢所有嘅窿都系假嘅，或者嗰啲传说都系假嘅，尤其是第一个啦吓，点解你军方要接管呢？即系呢个系我觉得你咪当 一军方一接管就会有啲问题， 系、啊、 一定系有啲嘢、啊， 一定有啲嘢， 起码令到佢哋觉得 interested 系啊。同埋就算你讲紧。上年都喺华盛顿州，都同样喺华盛顿州啊！一条高速公路里边突然间行下，系嗰个高速公路其中一忽系有个窿裂咗，咁又系无底噶嘛？咁但系呢个新闻嚟嘅，呢个系当地华盛顿嘅新闻嚟。 其实系好薄嘅啫，佢谂下。 唔系咁，但系唔系度度都系咁嘅。 哇！如果咁薄，真系都几金喎。 但系嗰度咧好笑嘅系极速咧派军方去封咗嗰个马路。填咗一条路之后，仲要发布新闻，就系话呢度冇事啊！但系相影咗噶，当时系华盛顿州嗰啲嘅新闻记者一早 咁又话用人造卫星 scan 嗰啲窿，睇下佢底系咩？ 咁呢啲咪就系政府做得，我哋做唔到咯。即系话，如果就算系佢哋做，咁都系美国政府已经做晒啦。同埋可能佢已经 scan 完，已经知道边啲有窿，边啲冇窿。正如我同我朋友讲笑，因为咧啱啱三月份嗰阵时咧，美国。即系有个新嘅法案通过咗，就系、是、全美国所有嘅核废料咧，都系运往内华达州去抌嘅。 可能就系嗰个窿啦。 即系话可能会有好多个窿，我哋个印第安人揾到嗰个只系其中一个。咁你话如果谂下核废料可以无限地抌落个窿度， 咁如果你即系人哋我哋之前嘅先人咧就设计呢啲窿，跟住我哋而家啲后人咧就掉呢个窿，即系我哋嘅后人嘅智慧咧系退步咗好多。 我觉得系，我哋处理唔到任何嘢，包括你咁嘅核废料系 倒落去啦，倒落有个窿梗系倒落噶啦， 就大镬咯。 可能会系咁样。我今日嘅时间咧又过得非常之快啦，咁啊。眨下眼有一集啦， 系啊， 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再见，跟住交俾心美儿童啦 ，OK， 系咁。